好，又到法律点评嘅时间啦，咁上次失惊无神做一集啦，咁啊继续噶，今个礼拜都失惊无神啦。咁当然啦，近期最 hit 嘅话题，亦都系喺传媒界又好，政界又好，我哋香港嘅新闻自由嗰个保护性唔够强又好，咁都系关于刘俊涛遇袭嘅事件啊。 明 白啦，咁你有篇文出咗啦，都几 hit 下啦，就咁啊反过嚟。 哦，刘俊涛啊， 角度讲啊。 嗯，我识佢嘅，我识佢嘅。 你会识佢嘅，你咁样讲解啊？其实系你系 冇，即系第一个啲人好多嘢嘅可以讲嘅，法律上就例如个凶手佢犯咗咩法啊咁啦吓，点、样追佢啊？法司法制度点配合啊？可唔可以用美国嗰啲大陪审团去追呢啲凶手啊？咁 系咁呢个节目咧就唔会再重复咧，即系你嗰篇文嗰个观点噶啦。 哦，咁啊冇需要噶啦， 冇需要啦。咁大家有兴趣咧睇翻咧阿昂伯咧喺信报睇 上网。唔系咁你自然睇到啊，呢个 channel 嚟噶嘛，大佬。 系冇错，咁啊，都黑 sell 下啦吓，虽然唔使黑 sell 噶啦，你大家有感就会睇噶啦，冇感咧就平埋一边啦吓。 系啦，另外仲有啲嘅 CY 个女啊，讲咗堆嘢啦，佢读 law 噶 ，LB 个伦大个名校嚟噶，而家读紧噶。 嗯。 咁啊，所以引起一轮嘢互相骂战啦，咁都值得讲下嘅。 系。 系嘛？喂，实你惊唔惊咧？老老实实，你都搞紧网台喎，即系你都系新闻界嘅媒介嘅人。 诶，我当然唔系新闻界啦，系同埋我搞啲系非常业余啦，同埋一个低俗嘅。OK， 啊， 问题就唔等于唔安，唔等于冇问题嘅，大佬你网上嗰啲有冇？ 咁呢啲咧，有啲咧我又唔系风头等啊，即系如果系讲嗰个网台排名咧，我系排咁样都唔入十大都唔会入嘅。OK， 系都搞都系搞阿萧生先啦，系咪先？ 啊，仲有个，仲有 即系三大嘅台啊， 名嘴啦，仲有两大，咁啊两大名嘴都有正多台啦。 犀利嘅花生台啦，吓咁啊， 仲有啲花生台 啦，吓啊，冇错，系搞多有牌咪轮到我 ，OK 吓。 一啲有台咁多挡住先系嘛？ 系冇错，系啦， 搞都未搞到我哋 啊，即系成个 法律定系 都行业噶啦，成个 market 都未接啊， 咁 佢咁呢个主流传媒受袭，反而引起我哋呢啲咁嘅 唔系咁， 非主流嘅传媒会冒起嘅 啊，系咁啊，希望望系咁望啦，但系其实好难嘅，即系题外话讲两句咧。 系， 即系啲人就话喂，新媒体就嚟啦，系嘛？无论你啊报纸、网站、报纸或者我哋啲网台咁，我话完全系两回事。 系冇错，系两回事嚟嘅。 完全 上网就上噶啦，唔上就唔上噶啦。O K。 即系咁，如果有人抌几百万咁样尝试开一档大啲嘅，咁可能有啲希望。几百万都冇乜嘢睇，可能几千万。因为你而家你讲一个齐整嘅 media 电台好网站好咧，你首先有两样嘢一定要有嘅，有音乐啦， 系 网台冇啦，但系因为版权问题，咁嗰个合约好复杂噶嘛，要同你各大唱片商倾掂佢， 又冇可能会同呢个各大嘅作曲者咧系合作啦，因为系冇钱收嘅佢哋，咁啊作嚟打鬼 啦，搞掂个 cash 啦，咁你冇音乐节目，你播段 jingle 都麻麻烦烦咁样，系咪？而家啲一百咪俾人。告緊咯，係咪？ 唔係咁，佢好多諗法都非常傳統嘅網台，即係電台咁嘅諗法嘅，咪攋嘢咯嚇。 仲一樣就係你要播下新聞噶嘛，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 media 嚟講啊， 亦都係最使錢嘅、最使錢嘅嗰個 department 啦嚇，播新聞嘅嚇。 係嘛？ 係冇錯。 咁啊， 廿零卅人啊嘛，使知有新聞部 係嘛？ 最少啊，最少啊，話你知嚇。 係嘛？咁啊，例如。新闻部二三人要几多钱啊？你有冇咩印象啊？如果二三人 啊，冇噶啦，呢啲问阿杜比噶啦，我曾经咧就讲过佢讲过个 concept 嘅一个电视台嘅新闻部都起码都百零二百人嘅最少系 百零二百人一万蚊个人都几百万噶咯。 咁你系你除咗啲记者之外，咁你又要请啲camman 啦，跟住又要车队啦，咁你企喺 kit 夸嘢噶嘛？你后边仲有啲supply 仲有电，仲有剪片嗰堆咧。 啊， 系啦，咁你一站嘅人差唔多啦，咁轮更嘅仲要24小时噶嘛， 系啦， 咁差唔多啦，夹夹埋埋百零二百人啦，系一个成 熟嘅，百零二即系五百万到啦一个月系嘛， 系啊，真系超人子噶，同埋你唔知点收入噶， 冇你百零二百人就夸张啲，商台都冇啦， 唔系商台系咩啊嘛，我讲嘅电视台啊， 哦电视台，电视台当然啦，如果商台可能二三十啦，二三十，唔好讲二三十，十零个你都谂啊。有个头咁样十零人，咁你都好大剂啦。 咁佢仲要系，喂，你就系做你香港啲电视台就系做港民嘅啫嘛。你车队嚟嚟去去，净系喺， 唔好去港喐嘅啫嘛。 O K， 唔使谂。 唔系咯，你啲外电全部都系cut人啊、买人啊，翻嚟算鬼数噶啦。 至于你话网上报纸同我整个波有乜分别咧？ 靠幾條友撐。 唔同嘅，咁你而家最流行嘅都係仍然都係蘋果嘅，啊蘋果咁起碼你去地鐵咁樣樣，誒無論係得男女老少都係睇緊蘋果同新聞噶嘛，咁佢嗰個滲透率都比較高嘅。 又咁咁又頂爛次啦，咁你話即係新媒體有咩好可以諗啊？ 新媒體冇嘢諗㗎，新媒體純粹係咬我哋飯， 玩下 㗎 啫， 玩下㗎咋，係啊， 玩下就高興啦，大家。 係啊，係賺唔到錢嘅 ，OK 啊。啊咁繼續翻翻嚟題，我話講得太多啦，翻呢個法律嘅觀點啦，咁啊，咁啊劉進圖嗰個事件咧啊，我講個事件啊，因為咧就仲未有定端。第一啊，第二就係唔好訴諸感情。成日都系呢、這个言论自由受打压，就不嬲都受打压噶啦，我哋都唔系好觉嘅啫，啊！ 但好难唔诉诸感情，你谂起俾人斩你，你惊啊嘛，惊系感情嚟噶嘛。 咁我梗系讲翻啲理性啲嘅嘢啦。咁讲法律嚟讲理性噶啦，系咪？就唔系讲感情噶嘛，啊！ 不、 okay? ， 你知唔知严重即系咁样劈友咧？其实最高刑罚系几多噶？因为俾你拉到。 我唔知几多噶， 我谂劈友嗰啲都唔知喎。因为一般咧，就会斩人，可能十年八年啦，好严重啦，系嘛？即系十年为起点啦。我睇翻咧，呢个系《伤害人身条例》第十七条。 系。 咁咧，呢个系香港法律二十一二章啊，《侵害人身条例》。 系。 咁咧，佢第十七条就意图或意图造成或身体严重伤害，咁咧或者射击啦，或者伤人啦，或者打人啦、斩人啦等等咁啦 吓。 任何人意图啫，系咪？咁咧咁样做咧，咁咧因此导致任何人身体受严重伤害咧，咁咧就终身监禁嘅，原来可以 系终身监禁啊， 终身监禁。 咁点定义系严重伤害先？即系永久伤残啦。 啊，我睇嗰啲案例，佢话系 即系保险一赔啦，即系个意外保险啊，信唔信系咧？ 佢我睇嗰啲案例话唔使点特别定义噶，佢呢个常识嚟嘅啫，啲官话。即系你何谓之严重？咁当然睇嗰啲案例啦，严重同唔严重咧，就有个分别嘅，即系你出唔出血啦， 系 出唔出血啦。即系你一般打人嗰啲咧，佢就另一条嚟嘅，即系佢唔系有所谓 grievous bodily harm 啊 cause， 系 咁啊，当系一般即系比如打交嗰啲咁啊，拳头交咁啊，啊出血就已经系噶啦，出血系。 阿毛毛咧就入咗嚟啊，毛毛啊，唉咁啊， 入咗我哋嘅直播室啦， 系冇错，系啦。啊！ 随便答啊，答爹得噶啦。 我哋继续啦，咁佢答嘅自然答嘅咧， 系嘛？ 系啊，系啦，咁啊 grievous， 我终身监禁嘅。 佢话包括向任何人射击啦，或者系企图啦，企图就已经系噶啦。咁 即系如果攞气枪射到你中，射到你伤残都得噶咯，因为咁样样。 嗱，你当然睇程度啦。我讲佢话即系最高可以终身监禁呢个最高啫。咁问题啦，假设我哋拉到啊刘俊涛呢个凶手啊，咁以佢个伤势，佢未必系判终身监禁，系嘛？十年八载好重咯，即系你当你一般黑社会斩人咁斩到咁咧，几年嘅啫都 唔系，因为威拜人咧就比较冷血，唔好意思啊，因为睇到啲新闻，我觉得系啊斩啊，咁啊斩都咪斩咯，系咁噶啦，咁样样吓，即系相对两年前咧，我都好热血噶，点解斩佢啊？简直系呢、這个啊！对呢个新闻自由嘅不敬，但系而家唔知系咪啲棱角咧已经系磨到咧冇晒噶啦 ，OK， 我唔斩咯，斩咯，系咁噶啦，我哋不嬲香港人都系咁噶啦，唔系点啫？咧个情况咧都系吓、啊，仍然都系，唉，算罢啦。咁你系点睇咧吓？即系如果系 唔系 斩人咁样样吓？ 呢样嘢咧就一定系要咧禁止嘅，即系一定系要阻止佢嘅。我就觉得即系话你话呢一次如果拉到咧。其实就要做少少即系 campaign 咧，咁我谂紧嘅咋，即系系咪应该要求个法庭重判佢咧？嗱，一般嚟讲，梗系法庭嘅决定啦，系咪？ 嗯，系。 咁因为你审判系跟呢个既有 policy 嘅，但系既有 policy， 你讲斩伤人咧，其实系边啲咧？一般系有因有果噶嘛，通常系知道系黑社会仇杀好，争地盘好咁样，即系你又会大约个系货嗰样嘢，个 law 系货嗰样嘢嘅。 系。 但系而家呢个事件咧，其实系比沉重嘅，即系比喺一般斩伤人沉重，因为你系唔知个背后嗰个主谋系边个噶嘛。咁、如果你系个凶手，喂，我最大善至斩到你手落嚟，我最多都系坐十年嘅，咁我有个价啊嘛，咁咪制得过喎。如果你俾翻100万安家费，搏得过系咪咁讲？即系你系应该重过一般斩伤人，因为你嗰个系好明显系涉及一啲即系。 影响言论自由，或者是影响社会安，即是长远安宁，同埋背后有买空嘅。咁如果你知道呢啲情况呢，呢、這个即係应该有常识嚟讲，我会要求个官係重判嘅，係咪？咁、但係呢一个官未必有啲咁嘅諗法啦，咁系咪应该做少少 campaign， 如果破到案啊，因为你呢个会阻吓咗以后啲人再做呢啲嘢，接呢啲生意。 系。 你諗系咪？即係如果佢当一般仇杀嘅，咁咁判嘅咁样，咁佢个成本係低㗎。 但係考虑到譬如话社会影响呢样嘢嘅话，律政司会唔会考虑呢样嘢呢？即 係 有社会影响同埋政治，同埋政治。因为呢样嘢你要 charge 佢譬如话谋杀咁样，係好严重嘅罪行嚟㗎嘛。但係问题就係话你 trace 唔 trace 到个凶手呢，你 trace 唔到个凶手嘅话，咁你好难去告得入。 唔係。嗱，两样嘢。第一，我哋假设係拉到。咁因为佢而家係买凶㗎嘛，咁隔咗多层人㗎嘛。咁你系唔系佢计到佢如果即係伤人，佢严重伤人啦，但佢冇杀人呢，咁佢系计到佢成本，佢肯做嘛。但如果你个成本系大嘅，你而家咁样伤法呢，即係比较严重呢，都可能系终身或者30年监禁啦。咁你咪阻吓到呢类行为 囉。 即係嗰啲人唔接呢啲 order 嘛。 嗯。 而家一般斩伤人嗰啲就算咩嘅，咁你如果涉及即係黑社会争地盘嘅，咁佢判得系有个谱㗎嘛，咁佢哋知呀，佢计到数㗎。 但系问题系， 所以有价噶。 问题就系而家嗰啲系唔系香港人嚟噶，应该即系都系。 会唔会因为牵涉到可能系一啲政治或者唔知乜嘢嘢嘅压力，律政司处跪低，咁佢可能就会唔再理背后嗰个原因系啲乜嘢嘢，或者系咪买空，或者乜都唔理。我净系即系我净系针对翻行凶者嘅话，咁我可以咩嘅、哦？直接 charge 个 GBH 嘅、哦。 系啊。而家只能够咁嘅啫，因为如果佢唔讲后面嗰个系边个，你都奈佢唔何嘅，或者佢真系唔知，系咪？咁你揼佢都冇用啊！佢唔讲，或者佢唔知，咁你系查唔到噶嘛？ 唔系我哋冇咁嘅陪审团制度去查咧。 问题就系即系净系讲系咪应该重判？咁因为而家你一般系用一般嘅逻辑，一般商人嘅逻辑去理解噶嘛？因为呢条罪咧，其实系最高要判终身监禁嘅嘛，原好多。 你而家撇开咗政治个理由先吓。 啊、 一般嘅情况 ，OK。 但系问题就系、是、 有特别理由，应该判重啲咁解。 但系问题佢控罪可能都唔系攞谋杀，而系攞所谓。 唔系而家就系讲紧伤害人身条例啫，第17条嘅。咁你可以睇到佢讲话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 GPX 嗰个一阵先讨论吓，而家讲 谋杀一样 个先 ，OK 吓。 啊， 即系一单普通伤人案，普通杀人咁点咧？咁样样啊。 咁啊，拉到先讲啦，其实就。即系呢啲系连带谂到啫。 但系嗰个行凶者好似系唔系香本地人嚟嘅， 都系一样啊。唔系你如果知道个信息，佢哋唔知噶，咩样知噶嘛？远道而嚟啦，香港做单嘢，咁啊成本几大咧？系人都会坑噶嘛。 唉，咁当然啦，香港嗰个人会死刑嘅，冇所谓。 喂，如果拉到啊，你都希望上高判埋佢啦，系咪先？啊，张志强都喺上高判鬼咗啫嘛。你讲香港冇事嘅佢。 当然手法方面呢，香港已经冇乜咁嘅人才呢，係可以咁乾淨利落咁样斩法㗎啦 ,ok。 如果张志强喺香港判可能而家放咗㗎啦，知唔知 啊， 佢冇伤人冇杀人係咪先，纯粹勒索咋嘛。佢冇杀人喎，唔好呢，因为李嘉诚又判重啲㗎係咪，国内就可以啦，因为李嘉诚个仔所以判重啲㗎。 咁所有呢啲嘢都牵涉情绪喺入面嘅，咁受害者一方梗係想呢、這个襲击一方判重啲㗎啦。但系， 咁 法律嘅观点就系、是、咁，你喂系呢单 唔系咁，你法律观点都可能噶，即系你因为你点理解个法律嘅啫嘛。即系问题而家冇嗰个观念，如果系话拉到嘅，系咪可以追佢要佢，即系可能要求写一齐做个 campaign， 写信俾咩啊？中审法院嗰、那个， 我唔知道，我就记得李国能噶。 李国能过去咗啦， 过去咗啦，系啊。 咁咧。就要求佢即係出个指示咁样，即係俾个 direction 啦，係咪咁类似啦，咁呢个远咗啦。另一个可能嘅就係呢，你涉及呢黑社会呢呢，其实香港以前提过啊，会唔会引入呢个大陪审团制度去审呢类嘢，涉及黑社会嘅嘢。 呢个咩嚟嘅呢，大陪审团制度系。 咁香港系冇嘅。咁系美国嘅嘢嚟嘅。咁佢以前系攞嚟审卡邦啊嗰啲嘅。 卡邦 嘅。因为你个法律制度Once 咧就好保护嗰啲黑社会啊，啲大有钱佬啊咁噶嘛。 法官都俾黑社会收买噶嘛嗰时。 咁咪睇呢幅合资系嘅啫 ，OK。 现实我唔知啊。 唔系呢个都好多成日系。 系。诶，讲翻个陪审团先啦。 如果有个大陪审团咧，就由佢去决定起尾数嘅。咁、当然佢决定得咧，起诉得咧，又容易入罪啲啦，系嘛？咁但系而且佢决定起诉咧，本身就系个色。 系。 咁大陪审团考虑嘅嘢咧，就系保密嘅，即系咧闭门嘅。当年提出过呢个建议嘅，就攞嚟针对啲严重罪行啊，结果都系话比较违反人权，香港唔应该有啲咁嘢咁啊。即系曾经系出过啲，即系律政署有啲嗰啲咁嘅法律报告啊，咁样咁啊讲过一下就即系冇结果，冇引入到。咁呢件事咧，如果系即系拉到嘅话，又系想追究嘅背后嗰个人咧，咁似乎就要引入呢啲制度咯，即系呢啲制度先可以应付到咯。咁例如反恐啊嗰啲法例都系好违反人权咁，但系结果九一一之后美国咪制咯，焗住啦，全球都被逼立到呢啲法啦，系嘛？即系。类似啦，系 咁，但系当然啦，立呢啲法就要立法会嗰度吓，去草拟同埋通过啦。 你估咁唔敢？ 但系得政府做到 嘅 啫嘛。 通过咧，咁唔系 你立，唔系你草拟，你要行政会议草拟啊，你立法会议员嗰啲自己搞。 冇嘅，冇私人条例草案嘅佢哋 ，OK。 唉，呢啲切合政府咁，但系阻唔阻止咧？啲议员敢唔敢阻止咧？相信就唔敢啦。有呢啲事件就吓、当然啦，违反人权啊，呢样嗰样啦吓。即系 冇呢个制度咧，就应该 trace 唔到后边幕后嗰、那个买空嗰条友系边个啦，系咪？ 即系现社会，尤其依家咁，你唔止系，即系唔止一定系政治嘅，你啲有钱佬上嗰里几次，其实都明显系涉及一啲有钱佬嘅问题，即系商人啫嘛，即系梁天伟嘅嗰次啊，顺流大班嗰次都有啲咁嘅传闻啦，吓、类似啦，咁啊。有几次即系啲艺人俾人打啊，嗰啲咁都系涉及啲普通嘅有钱人啫嘛。咁但系佢都系搵几层人隔咗噶嘛，你变咗好难直接追到佢，除非你有呢啲咁嘅陪审制度，即系可能考虑嘅嘢阔啲噶啦，唔使下下都咩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咁就可以认为佢系有罪。睇好多即系客观环境证供就话佢有罪，或者你起诉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好大件事啦。系嘛？你谂下，嗰啲人都系起诉。 你讲大裁判团系咪就好似 Trafford Greenmans 嗰啲咁样？ 美国啦，美国有，香港冇啊，系类似啦。咁美国都有啲州都废咗嘅，而家都唔系度度有嘅，即系比较野蛮嘅，因为呢个现代社会好似唔系好非法呢啲咁嘢咁样。咁啊，另一个同呢件事有关就系有位女士就喺英国。LSE 读紧 law 嘅CY 个女就发表咗啲意见啦，点睇啊？无望你，即系呢啲对于呢位女士嘅法律意见啊，都系法律意见嚟啊，二年班噶啦佢， 系嘛？ 一年班系读 criminal law 嘅通常，所以佢有啲 sense 嘅，基本上佢讲嘅嘢又冇错，咁但系佢错在 边咧？定系一个公平？ 佢错在 边 咧？错 梗 系有错噶啦， 系啦。 你觉得佢错喺边度咧？个问题喺边咧？咁样讲。 其实我觉得咧就即系我未答住先啦吓、我觉得其实就佢所讲嘅嘢系一个少女又唔知道呢啲咁嘅过程亦都唔知成件事点样样嚟，咁样就单凭一面嘅报道咁去理解嗰个事情嘅发展嘅，即系唔知个严重性喺边度咯。即係喺個政治同埋呢個新聞嗰方面去睇啦，純粹可能睇翻佢自己個課本，哦，件事咁樣啊，唔係咁樣評論咯嚇。 你喺法律個角度嚟講，佢講嗰啲係永遠啱嘅嘢嚟噶嘛。但係嗰件事就唔係淨係法律啊嘛。 係冇錯，因為第一佢係 CY 個女，第二咧呢件事牽涉到香港嘅新聞自由。 收啲 dimension， 你只係拎一樣嘢嚟講咁解嘛。你完全唔講其他嘢，咁冇得讲，即系冇意思嘅。 唔系咁，佢对政治嘅敏感度低系好正常嘅，不过咧，咁亦都系 expect 佢高嘅，因为佢师奶个女啊嘛，大家都。 唔系咁你常识都系有问题噶，系咪？因为唔需要识政治噶，你呢件事系咪纯粹法律嘅嘢？ 当然 冇其他问题 啊， 唔系啊嘛，有啊嘛，有咪啱咯。 事情嚟噶嘛， 咁其他人讲亦都唔系讲紧法律。咁简单啊嘛，我哋讲紧系政治啊嘛，所以其他人嘅 comment 有佢嘅道理噶嘛， 嗯， 同埋最重要嘅就系 最重要嘅就係佢身份比較敏感少少嘛。即係一方面佢就話其實即係點講好呢，一方面佢就唔係咁追得貼香港嘅新聞啦，之一。第二就係話你係梁振英個女，咁你要知道譬如話你講任何嘢嘅時候都可能會考慮到你屋企人係一個公職人物嚟㗎喎。 咁如果 所以咪話佢個政治敏感度低囉。 你當佢喺英國幾年鬼妹仔嚟嘅， 鬼妹仔咁講嘢啫。 咁係咁㗎喎。你冇得期望香港都未必啦，廿零歲人政治敏感度都。 乜咁？但系你起码讲嘢谨慎啲啊嘛，或者系你唔识嘅时候唔讲咯。 诶，佢老豆讲嘢都唔谨慎嘅，何况个女咩顶？ 你可以唔讲噶嘛，但系佢又好积极咁发表自己嘅意见喎。 唔系，咁你 Facebook 其实本来就个作用就系等你 private 嘅，即系点解 private 噶嘛？ 系冇错，即系我自己 group 入边啲人喺度倾咁样。 咁如果你 Facebook 你都唔可以即系自由少少咁，都俾人哋啲唔多嘢拎晒出嚟，咁又好似令到个 Facebook 个作用系。即系冇咗喎， 即系嗰个讽刺嘅例子系岸伯 唔抽演说， 即系咁大家亲明岸伯就话岸伯咧啲文咧就回复正常咧，唔抽水就好啦。咁但系唔抽水嗰个就唔系岸伯嚟噶嘛，系咪？ 咪系咯，矛盾啊嘛，呢句讲个就系 好正常。咁岸伯喺自己 Facebook 度讲翻，咁其实就好正常嘅嘢嘅啫。咁亦 都 代表 佢 character 佢嘅性格系咁嘅咁噶啦。 喂，我如果正正经经写嘢咁样系嘛，咁啊梗系要小心啲啦，系嘛？啊，录紧嘅而家系嘛？ 系冇错，录紧嘅。 冇所谓啦，正常系应该咁嘅。你睇场合嘅，咁佢嗰个 Facebook 度呻两句，咁我觉得就如果唔系咁啱咧，咁敏感咧，就唔冇乜值得咁命中，我都冇乜嘢。 唔系，虽然咧对呢件事嘅包容度咧就唔系太高，咁但系咧我哋都非常失望嘅，放心啦，就好快已经 记得咗。跟住咩？杜汶泽闹佢，阿梁家生闹佢，跟住阿老萧又闹杜汶泽，王泽闹黄秋生，咁黄秋生又闹老萧咁样，而家就好笑就系呢啲。咁啊，食花生嚟讲系好嘅，但系个 花生台最啱啦， 即系个意义又唔系不大咯，我觉得始终。 咁呢啲 一个小女孩，佢老豆俾人闹，佢睇唔过眼出声咁。正常。 咁其实就喺法律嗰度，佢边件事咁啱，边件事咁错咧？咁你有冇讲清楚咧？ 你法律上一定啱噶，你未判， 系 咪？法庭决定噶嘛？咁呢喺呢个角度一定啱啊。但系你喺呢件事嚟讲，咁又唔系法律嘅事嚟噶，我哋鬼唔知咩？呢家唔系讲紧法庭里边嘅嘢啊嘛。我成件事是一件政治事件，你话认为啊？最少认为政治啲嗱，政治事件你一定有权去 make speculation 去估噶嘛。你就算讲件案啊，正常你查案你一定要几阔嘅嘢去谂，乜嘢可能性都要考虑。你唔能够喂，你唔可以咁谂啊，你唔可以赖咗咩啊？赖咗我话可能系 CIA 咧咁样，咁你赖 CIA 有冇搞错啊？你帮住共产党，你唔系立场行先噶嘛？你一定要谂到好阔啊！可能佢俾人即系可能系屠色咧，系咪？咁喂啊，你好好人啊，好好先生 ，N 多人出嚟闹你，你哥话刘俊图系有婚外情系嘛？系人都觉得佢冇啊嘛，咁我觉得佢都冇嘅，因为都叫做间接识佢，见人都见过，咁知佢人大个品性，咁但系唔排除嘅，1%嘅机会有嘅。 系， 你如果 我哋只不过 make 咗 assumption 啫嘛，但系假设系咁啫嘛，系啦。 你查案嘅人一定唔可以有任何，即系喂，一定系咁啦，咁你一定查唔到案都得嘅，因为通常到你知嗰件事咧，如果真系知反到出嚟咧，比你预期嘅。或者一般人估嘅系好有出入嘅，通常，好多嘢唔知嘅，哇成，原来咁噶， 阿心纯啊， 系，通常系嘅。今日啊，我琴日听阿谭志强佢有提啊，叶知秋，你哋知唔知边个叶知秋啊？ 唔知啊， 我叶一知，啊，叶一知定叶知秋啊？ 叶知秋，叶知而家知仲现在啊？叶知秋咧就系写政治评论嘅，同我一齐。六四之前嘅，即系八几年嗰阵啦，八六至八九年啦，喺信报好大篇文嘅，嗰阵有几个人噶嘛，我啦、佢啦、洪清田啦、李仪啦，咁一人一日咁噶嘛，系即系2000字嗰挺啦。咁咧当时个即系六四嗰日，大家都喺度讲啦，咁样突然间就死咗啊，俾人唔知劈死咗啊，咁啊即刻就话系共产党做啊，全世界，因为佢写政治评论啊嘛。 唔使审嘅， 唔使审啊！佢都话系咁，系得两系，跟住哦，真系拉到啦！咁原来系佢唔知搞婚外情定咩咁啦，系破咗案嘅嗰件案，咁啊冇啦，啲人就唔记得咗啦。咁啊最明显啦，啊个个都认为系啦，政治评论员 日日闹共产党系嘛？咁、 嗯、 你有乜理由跟住俾人怼冧咗啦？咁啊，梗系六四，梗系共产党派人怼冧佢啦。咁结果发觉唔系咁样。咁啊，通常系噶啦。到个真相反出嚟咧，如果有得反出嚟咧，你会发觉原来真系同你开头就咁估啊，争好远。 冇错。虽然而家大家都系赖在 CY 啊，但系 CY 真系惨啲啊，但系公平啲讲句就未查未审咧，就唔可以咁讲嘅。 只不过就唔需要拗啊，边个管得啱，有冇道理，合唔合理？ 啊，但系我问过好低能嘅问题啦，因为我都唔系好熟悉啊。OK， 咁通常话进入多法律程序唔方便呢个报道系几个边个时刻嘅咧 ？OK 吓， 你有见到有任何报纸系进入咗法律程序唔报道咩？进入法律程序啲扑都去报道啊，陈志云嗰件案啦、啊，你见啦、啊。 系，咁唔系话进入咗就唔报道嘅咩吓？ 冇呢样， 唔系嘅，即系因为你嗰啲 fair comment 嚟噶嘛，算系。 唔好话定义系 fair 嘅喎 ，OK。 就算唔 fair 都冇计嘅喎，嗱，唯一就系咧，你唔可以妨碍个案嘅进行，或者妨碍到个法庭嘅工作。 嗯。 但何谓之咧？咁其实系常识嚟嘅啫，即系你做嘅嘢会唔会影响到个官判呢？啊，或者你系咪直接 comment 啊？呢啲证据唔使睇啊，呢啲多余啦。或者佢要决定一个法律问题，何谓之即系不当啊？咁样你就喺度评论啦。咁当年啊，郑经案咪喺个节目嗰度啦讲咯。咁你自己审紧啊嘛，佢嗰单同阿谢伟俊单官司吓，咁、啊、即系何谓诽谤？佢自己喺度 comment 啊嘛。咁啊，嗰要道歉啦。咁啊，都冇嘢嘅，因为官就。可能即係個官就認為呢啲咁專業嘅嘢咧，佢識判斷嘅啦，唔使你講。不過你講都係唔啱嘅咁樣。咁佢其實就未技術上嘅未算嘅，因為你影響唔到任何人啦。但如果有陪審團審咧，你就唔應該亂咁公開講啦。 係 報道嗰個有問題啦，佢報道咗，因為你影陪審團啦，陪審團就 layman 嚟嘅啫嘛。 係冇錯， 係專業啊。但如果你係一般官咁，我評論件案，佢會唔會俾我影響到咧？唔會啦，當然係咪？ 嗯。 咁。同埋我唔系即系会影响到个官啊冇嘢，以前仲得意啊，官系鬼你中文写嘢 都唔睇中文嘅真系啦， 佢唔知噶嘛，所以又冇嘢嘅。 嗯，即系所谓进入法律程序，其实都系一个 program 嚟啫吓。 唔系嗰啲人唔想讲咧，就话 系 今日唔今日啦，因为告紧啦咁样。 啊，几好藉口噶呢样嘢都系。 系啊，好过瘾。但揾笨㗎，你见我次次都讲㗎，有冇事㗎係咪？我有冇俾人警告过啊？跟住律政处有冇警告过我？法庭有冇话？ 律政处都咁样样好唔得闲嘅，因为你咁多 comment 咧 ，OK， 冇咁多人手做啲乜嘢。 出边啲人喺度 comment 紧，净系叫你唔好要 fair 啊，即系唔好好似审咗人先判咗先，即系唔好咁做咁样。咁呢个道德问题嚟嘅啫嘛，即系你有 冇 呢 样嘢冇喎？因为大众系愚昧，大家都系判断咗先至谂理由嘅。 冇错啦， 冇得讲噶喎。Even 就算游行咁样啊，咩新闻自由，受打压，咁大家都系判断咗呢个系打劫新闻自由，咁咪出嚟咯。 啊，咪咯。咁你都系一种 comment， 而且你系甚至乎偏见咗添，你已经定咗性添。调转头，假设刘俊涛系个明星咁样，佢有好多啲咁嘢，跟住佢几个女人咁样，跟住就哇猛咁报道，估系边一个女人搵人斩佢。 系，即系大家都系透过观察佢过往嘅经验。 系啦，将佢反晒出嚟。 判究竟佢嗰件事件究竟系因为咩理由而受袭咁样嘅啫嘛？ 啊，咁、个个就做福尔摩斯喺度估啦，咁样。咁呢啲其实系言论自由嘅一部分嚟嘅、啊，道德上唔系好啱，但系都系言论自由嘅一部分。嗯、唯一就系唔好影响个官，唔好影响到警察查案，否则咧你又有法律责任啦。 系啦， 即系你要，比如你知道系个凶徒系边个，咁你快啲。叫佢走人啦、啊，咁样吓、啊，或者讲咗出嚟啊，咁等个警察拉唔到咁样吓、啊 嗯。 你知喺边啊？你唔去报警喎、啊，你快啲喺报纸度写咗出嚟喎、啊。啊，佢咪住喺嗰度咯，咁样鸡咁脚走咗啦。跟住 lock 到佢啊嘛。 啊，跟住走咗啦，咁你咪阻差办公咯，咪有法律责任咯。 嗯， 类似啦。 咁、大概嘅情况知道咁啦。其实都吓、比较一个。正常 normal 嘅事件咧，雖然咧我咁樣講話非常冷血啊，咁當然啦，我哋喺度發得聲咧，都係支持呢個新聞自由嘅咁樣嚇。 我哋本身喺度做緊啲， 係那係偉大嘅事啦。咁其實都係翻牙，翻牙係喺度噏下嘅啫。OK 啊，好咁啊， 自由都係。 係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哎呀，唔好意思啦，咁樣咧，我哋下個星期咧再去啊討論下某啲法律嘅觀點睇個時事嘅情況啦。OK， 好，拜拜， 拜拜。